能猜得透为何今天纵使抛开我亦会少一点痛楚，如果明知真相是何总比这一刻好过，让我知清楚结果。星仿佛也静静悄问为何这一天你始终不找我，月也猜不出结果。星此刻正默默似被人望，是否相处中一些差错令你今天减了热情避了我。寻找回复总不断播，找不到总找不到，像已曲中的爱歌，回忆如今竟已征服我，不知道总不知道，是这苦恋的结果。星仿佛也静静悄问为何这一天你始终不找我，也猜不出结果。心此刻正默默似被人望，是否相处中一些差错令你今天减了热情避了我。我愿忘掉你的热情，我愿忘掉你的恋火，却总期望你回头来找我。星仿佛也静静悄问为何这一天你始终不找我，月也猜不出结果。心此刻正默默似被人望，是否相处中一些差错令你今天减了热情避了我。找我，月也猜不出结果。心此刻正默默似被人望，是否相处中一些差错令你今天减了热情避了我。星仿佛也静静悄问为何你始终不找我，月也猜不出结果。心此刻正默默似被人望。